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5章1-31。我先请我左手边的弟兄姊妹念单数，右手边的弟兄姊妹双数。最后一次的时候，我们同声一起念，请开始。 众弟兄和众人都爱主耶稣，要听他讲道。 法利赛人和文士既然你们说有个人现在罪人， 要同他们吃饭。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而且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当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把家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家人就把那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田野上浪费食材。 最后就留一切所有的，留一点老地方，把地都重复了。 于是就找到那浪费的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野去放猪。 他拿去收起他的充气，那么样给他。 他们一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富翁，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回起来，我到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父亲，我到这里听，我到这里来。” 从今以后，我可以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富翁吧。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乡里有儿女，看见就动了起心，跑去扶着他的领地，连连两次去。父亲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鞋子带给他的脚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因为这个儿子是失而复活，失而有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也就他们一个妇人来问是什么事，妇人说：“你弟兄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和这位人得回来，还叫你儿子说，他儿子就生气，不肯出去。”他不真的出来劝他，他对 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儿子命令，你为我就是善良，叫我好好的不快乐。” 但是这个儿子我成绩特别的惨烈，他一老了，他都为他长了。 父亲对 他 说：“ 是吧，你从小我都快， 一切 所有的都是你的。”谢谢你的这个儿子是父母这个有德的，所以我理当不喜欢了。愿神祝福引发我的弟兄姐妹，跟着把时间交给我们是。 Chris 一定要来好、okay. 我想可不可以请Alice, you can interpret for your husband. Yeah. Yeah, just sit beside. Yeah, yeah. 然后请这个 Tina 为这个 Bill 来翻译。好。在开始聚会之前，我们先要来纪念Reverend Hickney 平克尼牧师和他们教会这8位会友其实各位知道的话就是在礼拜三6月17号各个教会都在教会祷告会然而他们9位连同主任牧师在南卡这个 MessisEpiscopal Church 在他们的祷告会当中他们遭到一位年轻人的杀害也许各位不知道的一点就是这9位会友 其实有四位是他们教会的牧师。The nine members, there are four of them are the pastor of this church. 如果各位进到这个教会的网站去看哈，前面这四个就是，还有一位是来自于另外一位教会的师母，还有一位是主日学的老师。So these are the co-workers of this church. Yeah, they were killed during the prayer meeting.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轻人，他拿着他父亲给他的生日礼物，我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父亲会给自己的儿子一把手枪啊，当做生日礼物，然后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将这些啊传道人弟兄姊妹所杀害的。那这位啊 Tate 牧师哈 他曾经被当选啊全美30位最有影响力的 African American 啊，他13岁开始传道，18岁按牧啊。Peter Pinnick was preaching when he was just 13 and he was ordained just 18 啊，然后他23岁就当选这个国会议员，就是众议院啊，是南卡州最年轻的一个国会议员啊，有史以来，在他27岁就当选了参议员。我想，这些人被杀害，就好像50年前，正好是50年前，金恩牧师、金恩博士被杀害一样。他们被杀害，就好像2000年前，啊，2000年前，耶稣基督被杀害一样。 So today we will pray together 啊，可是你会发现当这件事情之后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eople gather together in the church to pray together, pray for the peace, pray for the forgiveness, pray for the acceptance, yeah. So today we gather together, yeah, we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 you know, 我们在这个教会，你们看现在我们这个教会啊，我们有美国人，有华人，有苏丹人，在这边一起聚会，这是多么啊一个美好的事情。We different people gather together in this church. We are different races, different color, but we have same faith, same Lord. So, how about we pray together? Pray for this church. Pray for the unity. In this country, 我们为这个国家能够带来真正的合一，真正的和平，在不同的民族当中，唯有依靠福音 ，only through Christ, only through the gospel. How about we pray together?所以是我们纪念这九位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圣灵之死是极为的宝贵，主他们在你面前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接纳了这个杀害了他们的人，甚至他们饶恕了这个杀害他们的人，主因为主你自己为我们所牺牲，主你舍己的大爱我们看见彰显在这九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身上，主我为他们的家属来祷告，帮助他们，安慰他们，能够走过这样子的悲伤。主你也为这个国家带来真正的合一，带来真正的和平，让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我们因着认识这位主，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彼此接纳，我们真的是成为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成为家人。祝你为这个国家带来真正的和平，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同样的啊，今天我们一起来纪念这个父亲节，庆祝父亲节。那这段经文啊，我想各位都非常的熟悉，其实我也很希望 每次父亲节都能够传讲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有一本书叫做 The Prodigal， 看啊 ，The Prodigal 我们都通常来描述这个一个浪荡的人，一个浪费资财的人啊。可是这本小书 by Timothy Keller 啊，他在纽约Presbyterian Church 的牧师，他却用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帮助我们看见这位父神，这位天父，为了挽回他的儿子是如何的浪费了一切，舍下了一切来得着他。刚开始各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一开始我们看见耶稣和不同的人群在一起，有哪些人跟耶稣在一起啊？你看见有些税吏还有些罪人，他们怎么样主动的来亲近耶稣。Why these people, tax collector and sinner, they come to Jesus, would like to listen to his preaching? Why? 这些世上所瞧不起、看不起的人，世上的边缘人，他们从耶稣那里得着了福音，得着了盼望，得着了接纳，得着了爱，他们涌起向耶稣。我在想，如果今天教会有这么多人拥挤耶稣啊，是这些罪人、这些 tax collector， 我们是否欢迎他们啊？你发现我们来到教会人，大部分大家都言行举止还不错，可能我们不觉得我们是罪人，可是福音吸引那些发现自己是罪人的人，反而有另外一群人。法利赛人跟文士 The Pharisees and legal expert， 他们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啊？他们挑剔耶稣许多的毛病，他说、耶稣你怎么跟这些罪人一起吃饭，你接待他们，他们非常的不满耶稣和罪人在一起。你发现是何等大的不同啊！这两群人就好像待会我们看到的这两个儿子一样，一群人好像那个小儿子想要回家，他发现自己是罪人；有另外一群人就好像大儿子一样，他们觉得我没什么错，我已经守所有的律法，我比别人更好。可是你发现耶稣在说比喻的时候，常常耶稣说比喻都是对那些反对他的人啊，让他们听好像听不懂，其实他们都听得懂耶稣在指责他们，在骂他们。的确，如果各位完整的看这段经文，当耶稣讲完道之后，讲完这个比喻之后，这些人更是生气，更是气愤。那耶稣讲了什么比喻的内容呢？提到了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在犹太的律法里面啊，儿子是可以继承他父亲的产业。If you are son, you can inherit the heritage of your father, but you have to wait for until your father passed away, right? 你必须等候你的父亲过世了之后，你才能够得着这个所谓的遗产。可是这个小儿子在他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希望得着这样子的产业，所以他是怎样的想法？他要的是这个遗产，而不是要他的父亲。我不知道你我是否也是一样啊？有些家庭在他的父亲还没过世之前就开始来争这个遗产。Some family member, even their parents have not yet passed away, they try to achieve, to gain the heritage. They have a disagreement, argument.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小儿子这样做的时候，作为一个父亲，他心里是多么大的伤痛啊！在座各位有许多是父亲、母亲， there are many parents around here. If your son just want your property, your wealth, your heritage rather than you. How do you feel? 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父亲怎么回应他，这父亲有没有给了他？这父亲给了他的产业。这让我非常 surprised. Why this father was willing to give the heritage to the younger son? 好像这个父亲愿意给这个孩子一个回头回家的机会，可是我发现这个孩子拿到了所有的财产之后，他浪费了所有资财在这些娼妓上面，在赌博上面。The younger son waste all he has. 他过了一个非常悲惨的生活，他没有东西可以吃，甚至连猪所吃的都得不着，都没有，以至于他要回头，他想到他以前住在家里的时候那样子的一个光景，他需要回家。 This younger son wished to come back home. He reminded himself in the home of his father. 他想到他在家里的时候他是爸爸所爱的儿子，所以他决定希望回头，希望回家来请求父亲的饶恕。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常常人是在最悲惨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才想要回家，才想要回头。我们想到我们 Bill 他在 AA 服侍了35年。 He talk about how to help a people who is alcoholic to return, to turn backUntil he or she suffered from an alcoholic. 要直到这个人他受苦了，他才发现，哦，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我需要悔改，我需要回头。所以这些罪人跟税吏们为什么愿意来寻找耶稣？耶稣实在给他们一个好消息，实在给他们一个饶恕跟接纳。你是这样子的小儿子吗？ Most of us, when we believe in Christ, we are all like this younger son. We are self-centered. 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总是希望上帝给我们，如果神不给我们，我们就选择离开他，背弃他，反对他，甚至咒诅他。其实你我也是像这个小儿子一样。然后有另外一个大儿子，他是住在家里的，照理说他可以承继父亲双倍的产业。 The elder son can inherit the double portion of the heritage, so he should be happy at home. 然而我们看见这大儿子，当他的弟弟回来的时候，他却生气，他却选择缺席。为什么这个大儿子生气选择缺席？他嫉妒他的兄弟，他的父亲准备了宴席来欢迎这个浪子，这个浪子花费了他父亲所有的财产，他的这个遗产。所以这个大儿子究竟想要什么？ What does the elder son want? Why he was angry?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大儿子跟这个小儿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也并不想要讨父亲的喜悦。 Also this elder son was not willing to please his father, so he was madof his father. 虽然他住在家里，虽然他享受他父亲所有的产业，可是他仍然不满足，他仍然没有感受到父亲的爱。应该这么说，他跟小儿子一样，他 他仍然只是要他父亲的财产，而不要他父亲的爱。所以他为这个金钱的事情、财产的事情来生气。所以他真的是爱这位父亲吗？还是只是想要使用、利用这个父亲？我想在座的许多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许多人许多年， We are Christian in church for many years. Do you experience the love of God? 你经历到神的爱吗？你经历到神的接纳跟饶恕吗？ Do you experience the forgiveness, acceptance from God, from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如果没有，你也会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感觉不满足，感觉嫉妒，为什么别人比我好，为什么别人得着上帝的祝福而我没有。那我们也跟这个大儿子一样，虽然在神的家庭里面却得不着满足。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对家的渴望， Everyone we have a longing for home for our country。有一个统计是这样子哈，在全美啊，有许多的 immigrant， there are many immigrant in the U.S.、啊、各位猜猜看，每年这些移民啊，像你我一样，他们花费多少金钱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Do you know how much these immigrant spend in order to return their home country annually or from time to time?有一个统计是这样子，每年有数十亿 billions money US dollar was spent by this immigrant to come back to their hometown。 有数十亿的金钱，就是各位的机票、your air ticket、come back to Asia, come back to Africa, come back to Europe, your hometown。 Why this immigrantWe like to come home. 为什么我们愿意花费这么多的金钱想要回家？ You know, my wife Judy, every year she will come back home for about 1 month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我的太太每年都会回家过中国新年大概二月份、三月份，然后回来那现在还不到七月份我太太已经在看明年的机票了。My wife is already checked the air ticket for next year. Even she just come back from her hometown less than a half year. Everyone like him, like she. 我们思念我们的家乡，即使我们的家乡已经跟以往不一样了。那我们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思念一个家乡？一直到我们的父母过世了特别有许多人回去是为了探望你的父亲母亲 your grandfather, your grandma in your hometown, your parents in your hometown 你想念他们，因为你想到这个家庭的一个温暖，想到家庭一个温暖，家人的接纳。即使我们在外地工作，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归家的困难。 We have a difficulty of a return home. Why? We live in a country of fatherless. 我们生活在一个父亲缺席的一个社会里面。许多父亲缺席， Many fathers were absent. They are too busy or divorced or abandoned their family. 许多家庭的父亲没有扮演好他们的一个角色。There is a very sad story. Talk about Nate Wilde. 有一个小说他的名字就是 The Wilde. 最近也被翻拍成电影这个作者叫做Charles Street. 他生长在一个家庭暴力的一个家庭里面他的父亲酗酒。 This also was grew up in a family. His father was alcoholic and violence to her mom. 就他的父亲醉酒之后就打他的母亲。So his mom divorced him with two little kids. 他的母亲就带着两个孩子来离家离婚。可是没想到他的母亲在45岁的时候就得了癌症。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过世了。所以这个小女孩心里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创伤。她的父亲是个酒鬼，家庭暴力，不爱她。她所爱的母亲又这么早就过世了。后来她找到一个爱她的男人结婚了。She married. But she felt uncontent.可他没有办法感受到满足，所以他在婚姻之外他又发生了许多的跟许多男人发生的关系，甚至跟女人发生的关系，并且他吸毒，最后他的先生选择跟他离婚。所以他过了一个非常悲惨悲惨的生活，就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 She would like to come home but she has no home more.他再也没有家庭了。 So she made a decision. She liked to hiking through the Pacific Crest Trail. 各位知道在加州有一条很长的一条很高的这个叫做太平洋海岸山脉长约1100里 1,100 miles through New Mexico to Portland.就加拿大，他没有家可以回，所以他走上了一个旅游的一个过程，不要说旅游，一个远足 hiking 的过程。他希望透过这么长的一个旅行，重新找到他的自己，他寻找神迹。很可惜，他走了100多天，他走完了，克服了艰难。在这个路上有许多不好的回忆跟好的回忆出现在他脑海当中，最后他觉得他找到了自己，他希望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但是对你我而言我们不需要走这1100里找到你回家的路。 It's not necessary to walk for 1,100 miles to come back homeLike this lady. 回家的道路就这么近，就这么短，就在各位手上的圣经里面。回家的道路就从各位的理智，你的头脑到你的内心，这么短短的距离。The distance to come back home just from your thinkingYou're wandering into your heart, your faith. 这位天父正在门口欢迎着你。你发现在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回家的例子，或是流浪的例子。我们看见亚当跟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以至于被迫离开伊甸园。Adam and Eve were exiled from the Garden of Eden. 我们看见他的儿子 the elder son Cain, 该隐杀了亚伯，以至于他必须逃亡，免得有人杀他。我们看见诺亚一家人 the family of Noah, 他们必须搭上这个船，漂洋过海到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地方。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必须离开乌尔前往迦南。我们看见约瑟被卖为奴隶在埃及来过一个寄居的生活。我们看见摩西他必须带领他的百姓从埃及出来前往一个未知的迦南美地。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人他们被亚述攻击，被巴比伦灭了他们国家，以至于他们流离失所到世界各地，一直到上个世纪他们才复活。 所以你会发现整本圣经都是流浪的故事。 In the Bible so many examples, people were leaving home, they are longing for come back home. 回家的路并不遥远，这位天父预备了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一个宴席。你看见这位天父，这位父亲做了什么事情？他说把那个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这个小儿子穿，你把那个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这个牛牵来杀了，我们可以一起怎么样吃喝快乐啊。 We can happy enjoying together at home with the father with the brothers. 我们可以回家， You can come home. Father to welcome you. 这位天父欢迎你，邀请你回家。就好像每个月我们在这边领这个 The Lord's Supper. One day we will enjoy the banquet with Lamb of God, Jesus. 就是耶稣的一个羔羊的一个婚宴，我们享受一个真正的家。 New heaven, new earth, here. 在这个地上真正的家乡，真正的家园，你是否找到了这样子的家？我想在座大部分已经是基督徒的，你已经找到了。那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在神的家中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埋怨。Wish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not like the elder son. We should enjoy, we can enjoy the love.From God and from our brother and sister, and the forgiveness, acceptance from our brother and sister.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位为你放弃了一切，我们说这是 prodigal father, 他放弃了一切，放下了一切，浪费了一切，他浪费了他唯一的独生子耶稣的生命。 The prodigal father.Waste the, his only son, Jesus Christ's life, to you, to welcome you, to accept you, to forgive you, 为了要欢迎你回来，为了要接纳你，为了要饶恕你。如果你还没有得着那样子救恩，请你回家，请你回家，回到这位天父的怀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你是那位一掷千金的父神。主，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也许啊，我们的父亲没有扮演好父亲的一个角色，也许我们有好的父亲，也许我们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尽责任的父亲。主啊，我们期盼一个真正的家乡，真正的家园，是主你要再来。 The kingdom of God will come on earth. 主你的国要重新在地上来建立，以至于我们能够享受与主同在的那样子的快乐。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能够先尝到主恩的滋味。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生活，享受与弟兄姊妹在一起的生活，享受主你的爱，帮助我们不只是爱主你给我们的赏赐，你的祝福，更是爱主耶稣你自己，爱天父上帝你自己。我们也为在座弟兄姊妹还没有信主啊，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啊，弟兄姊妹朋友们，主你亲自呼召这些朋友们进入神的家，进入神的国。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